当当，大家好，我们回来了。 大家好，我们回来了。 我是西西利亚， 我是 QP。 哎，我刚刚一瞬间，因为我们很久没录，然后我忘了是我先说当当当当，还是你先说当当。然后我就说好吧，就以一种那种 online 会议的那种，就说只要是 silence， 那我就 take that space， 然后我就自己开始说了。 特别好。但是我们真的是很久没有录了，要不要先给听众们道个歉？ 对，我觉得 at this point 不知道还有几个听众，然后、 心好痛。 对，就是给空气道歉。但是我觉得我们反正就是那种璀璨的明珠，在那种历史长河里总会被人发现。我们之后还是可以，就是因为 podcast 也不是那种特别，就是很多那个以前的节目还是会被，你知道，就是那种有心人发掘。 哦，珍藏。 对对对，珍藏倒是也不至于。 就是对，可能现在有人从我们2017年开始听起， 有可能啊。对，然后我们之前还说要把这个发到小宇宙上，也没发。好吧，有些 another action item， 就这是假设这是一个 meeting， 现在第一个 action item 已经出现了，就是要把节目发到 小宇宙。 那个什么小宇宙。 OK， 因为那个 Apple 是这样的，就是 Apple 没有那个留言什么这些功能，就 comments 这些，然后我们就是感觉就是完全一个 broadcast， 就那种村口大喇叭，没有任何 feedback。 你知道在工作中凡事没有 feedback 这件事情就很危险。 对。 就说明就是要么就是没有 visibility， 要么就是你知道不太行，感觉就会有一个 sudden failure。 可能 你要不要就是开始就是讲讲就是我们最近的 updates？然后 好，我今天就是想说我今天心情非常好。为什么今天有录节目？其实今天是一个工作日，是一个周四，但是因为我刚忙完，就是昨天和前天我们有一个比较大的那个促销，然后刚搞完之后，然后我们老板就说，哦，这两天大家都辛苦了，然后大家可以就是休息一下什么的，然后我就主动把这句话 translate 成今天可以不上班。然后我就早上那个有一些 messages 看完之后，我就直接电脑合上。然后首先我早上差不多10点半才下床，因为我是拿着我的电脑在我床上，然后看一些什么 Slack 啥的，大概看看。然后10点多就是 slow morning， 然后发现有一些，因为最近是就是 Q4 有一些折扣，以前关注那些衣服啊牌子什么的，然后我就大概 browse 一些 online shopping 首先。然后我从床上下来之后，然后就去我们家旁边一个新的以前没去过的一个咖啡厅，然后点了一个 strawberry smoothie， 然后一个 bagel， 整个就是巨开心。然后那个回来，然后到那个咖啡店，然后人那个服务员还说，哦， hope you have a good day 啥的，然后就是我觉得特别好。然后那个咖啡店有一个老爷爷在那儿，就是他自己就是没有任何的电脑什么的，但他就坐在那儿读书，就读一个纸质的书。我就觉得这是我想要的生活，你知道吗？然后就是可能到他那个年纪才能实现，因为他不需要工作。然后 meanwhile 我就拿着我买的咖啡什么的回家之后，我就被他 inspired 到，因为我家也常年就是囤积着一些买回来但是从来不读的书嘛。然后我就打开我的书，读了2 chapters。 哦，哇， 我就觉得整个人就是 refreshed， 就觉得特别好。然后我又觉得就是当你，我觉得一个 slow morning 真的很重要。然后等我把那2 chapters 读完了，差不多快中午了，然后我就准备做午饭呀什么的，我自己 cook， 虽然 cook 的也不好，但我觉得就是一个 mental health 的一个 activity。 然后之后再跟我的朋友聊聊天，比如说跟 QP 就说，啊，一会儿我们可以录个节目什么的。我觉得这一天就特别的完美，真的。我觉得就让我 realize 我们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现代人都没有什么 mental health issues， 主要就是一些 work related， 就是如果不工作的话，我觉得大家就是这个 mental health 整个好了，提高了90%可能，然后可能只有 10% 需要再去 deal with。 这是我今天的感想。 就是你90%的 mental health issues 都是来源于工作。 对，而且你不工作，你放空然后做一些自己想干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很容易就能感觉到快乐，就一下就治愈了那种感觉。 就是你让我想起来，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不是 took 5 months off 嘛，可能就也没有 5， 可能就那几个月 months off， 然后我就 感觉那时装就是特别好，我整个人就是提升了好多，然后我自己去考了一个证儿，然后呢我还自己读了好多书，然后每天画画，然后就整个人就是特别好。对， 哎， 睡觉也好， 我还准备报一个那个画画的班，从11月开始我准备报一个那种成人就是画画的一个班，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学过油画嘛，就是小孩就是那种少年宫那种，就也没什么太多基础，但是我当时小时候学，后面我就觉得画画挺好，特别 calming， 然后我正好我家附近有一个班，然后我准备11月份开始报。 哦，好棒啊，好为你开心啊。 对呀，我就觉得哎，现在真的是发现了生活的真谛。 没错，OK， 就是接下来就是我 update 一下，就你说今天不是你今天不工作嘛，虽然就是工作，然后你 interpret 划水， 对划水，然后我今天也特别开心，就是因为我老板表扬我了，然后我老板表扬我主要也是我主动去问我老板表扬我。 邀功， 自己去邀功。然后我老板就特别懂我，你知道吧，就他一看我那一个这句话问出来，他知道他应该怎么回答了。然后我老板他有一个 template， 他就是把我的这个死穴就掌握的特别死死的，你知道吧，就是他就会说哦 I appreciate you， 就是每一句话都是先从 appreciate 开始，然后就开始说我各方面做得多么好多么多么多么好，就是感觉是完美，就 brilliant。 就是 awesome， 就 so great， 就这种各种词，就是花里胡哨夸了一个小时。然后就是本来我跟西西利亚要在半小时以前录吧，然后结果晚了嘛，就是因为我老板在夸我，然后我就不想就是把这个夸的这个 session short。 我真的要笑死了，我觉得你最近那个瑜伽的凡尔赛了。 说到凡尔赛，就是我昨天晚上跟我爸妈聊天，就是我现在我爸妈强迫我每周打一次电话，然后打一次视频，然后就是我们就是定点这个时候打电话，然后呢然后我爸妈喜欢互相叫对方老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总啊，什么老板啊，什么的经理， 互相叫 business title， 对。然后他们就叫我的时候就是主任，然后我说这主任这感觉这个 title 已经过了，然后我说请你们叫我普瑞斯坡。 好好笑，不是，所以你爸妈在家里面也，因为我觉得很神奇，因为一般都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互相的称呼有几种不同的命名方式，比如说像那种男明星女明星，只要在微博上一称呼对方什么孩子爸孩子妈，就说明要离婚了。就是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就是某，算了不说了，虽然我们节目也可能也不会被那个大数据逮到，没有那么多的热度，但是为了避免节目下架就不提了，但大家都懂的，就是什么什么妈妈什么什么爸爸，就是说祝什么生日快乐就感觉要离婚了。然后我觉得你们家庭就很神奇，就是会用那个彼此的 business title 来称呼对方，就很好笑，就说明你们家是一个可能特别 corporate 的一个 household， 就很高考。对，还挺好玩的，就是反正就是关键是我不是 title 是那个 full principal 嘛，但是我感觉这个英文词我爸妈又不会发，所以我就变成了就是 full 普瑞斯坡，然后所以我现在就是， 哎 principal 的中文是就是翻译过来应该是什么呀，是主任吗？ 是主任主管校长怎么这那就这些吧，主管，但是 主管，哦，主管还好一点感觉，主任有点奇怪。 主任感觉我拿着那个大茶缸然后看报纸那种感觉。 没有，每天都在用电脑工作，就觉得配不上主任这个名号。 但我就觉得 principal 这个词还是我自己想了半天怎么跟我爸妈翻译，然后我就想让他就是叫我这个 title， 然后就好好笑， 还挺好笑的。那你叫你爸妈还是爸妈吗？ 就是我 只是他们互相叫总什么的是吧？ 对，但我偶尔我也会叫总，就是我需要拍马屁的时候我也会叫个总。 好好笑呀。那天 QP 给我讲完这个，然后他叫我王经理，然后我一瞬间觉得是别人在叫我爸，就是谁，就感觉特别老，而且又姓王，就是一个特别普遍的一个姓氏，你知道吗？就感觉特别， 哎，如果要是复姓东，比如说东方清仓叫东方主任、东方经理，感觉好奇怪。 东方经理，哎，我觉得这个好好笑，对。 对，然后就特别特别的凡尔赛，笑死了。我也有一个特别好笑的事情，本来就是攒着今天录节目跟那个 QP 讲，就是昨天晚上新鲜发生的，超好笑。就是我们之前也上过我们节目的一个朋友，哎，他叫什么来着？哦，瑶瑶。因为我在想他艺名是什么，就是瑶瑶，就之前在我们那个有一期节目，就是体育讲那个体育差生那期上下两集，然后就是瑶瑶同学。然后他那个要出去就是去加拿大，然后那个办事儿，然后他走呢，然后他就是把那个他家的备用钥匙还有他车钥匙什么的就放在我家，然后结果我们那天见面的时候呢，不就是那天不知道是碳水吃太多了还是怎么着，然后就吃完饭大家就特别困，然后在沙发上就感觉快睡着快晕倒了、 嗯、 然后他把钥匙给我这件事情我是知道的，但是没有太多印象，因为他只是把那个钥匙 drop 在我家有一个碗，那个碗里面全部是钥匙什么的，然后 drop 在那儿，然后他可能就走了，就临走的时候放在那儿了，然后我就是有个印象，但印象不深了。然后结果昨天我出门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在，然后我找不到我自己的钥匙了，然后我在那个盆里面摸索，然后发现了一个陌生的钥匙。然后我跟我室友就是我们就在那儿说，哎，这个钥匙是谁，然后就两个人就一下就慌了，就很怕是那种陌生人，就是那种在我家比如说那种 squatters, you know, 就是那种，因为不知道感觉可能 Netflix 那种那个纪录片看多了或者什么，就特别害怕。然后我觉得是他制造紧张空气，就他发现了有一个陌生的钥匙之后，他就在每个屋里面就开始比如说拉开我们的那个橱柜，然后那个浴缸不是有帘吗，拉开那个浴缸的帘，然后就在屋里面就开始侦查了，你知道吗，就开始 investigate。 然后我就是本身就一瞬间就一切发生太突然，然后他又在那搞这些，我就觉得很害怕，我就觉得哦，会不会真的就为什么会有一个陌生的钥匙。然后因为我这两天都去，前两天去公司上班嘛，然后他又说哦，是不是你拿了你同事的钥匙什么的，然后就莫名其妙。然后关键他那个钥匙还是一个车钥匙，然后就是因为我没有车嘛，然后就觉得哎，为什么还会有个车钥匙，反正就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前后就是可能半小时 30 minutes of my life 就 wasted,然后我们就在那里面各种找，最后我终于想起来，我说哦，是瑶瑶那天把她的钥匙放在我们家。 你们会不会和你室友各自认为就是可能谁来了一个 hook up buddy, 然后就 sleep over, 然后把这个钥匙忘在家了？ 我倒是没有那么想，主要是往那个恐怖的方向去想，就是说会不会有人就是趁我们不在家的时候住在我们家，或者来我们家拿偷东西之类的，就不知道 奇怪把自己钥匙放在你们家， 对，就莫名其妙。然后那个后面，然后昨天晚上还给那个瑶瑶发信息，我说你这个钥匙让我们家折腾了半小时，然后他说他清清楚楚的记得，就是他把那个钥匙放在那个盆里碗里的时候，跟我们两个人都打了招呼， 对，六目相对。 对，所以就是每个人都难逃其咎，就是真的是那个太夸张了。是不是很好笑？ 是很好笑。然后就我觉得特别就 smooth transition, 然后你就变得很 grammar, 就是记不得这些东西。 哦，我的记忆力特别差，我有的时候真的会有点担心，就是我老了会不会得什么阿兹海默呀，或者什么老年痴呆，因为我觉得我有那个苗头，因为我就是记不住事儿有时候。然后我那个就是我小的时候经常记不住我朋友的生日，就除非有一些特殊，比如说我有个朋友是 911, 就是 birthday, 就是像这种的我能记住， 或者是我本人， 然后但对，或者你本人就具体出对吧，就是那个 June 9th, 然后、嗯、就大家可以自行联想，反正就是这种的就是可以记住，但是那种比较难记一点的我就完全记不得别人的生日。然后就是反正就是有一些事情感觉那个记忆力比别人太，然后昨天我们发生了那个钥匙的事情之后，我们要去那个楼下的 locker 拿一个 package, 然后我们就 就互相考，就说这个，因为那 package 需要一个 code， 是一个六位数，然后就说哦，一定要记住这个数，然后就考验，就做一些那个 exercise， keep our brain working。 我不行，我现在也记不住，我都是靠那个手机，然后这些 calendar 这些 tools。然后其实我就是我老板就是比我大很多嘛，然后他就是老喜欢用自己脑子记，但是肯定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然后每一次我就 pull up 我的 OneNote， 然后说让我来 check my notes， 我就觉得还是蛮好的。对， 我觉得挺好的，尤其是工作当中，可能在生活中就发生这种乌龙，就 like 明明是别人的 keys， 然后我们又完全不记得，然后我们还说要不要把这个 keys 还给，就是送到那个 leasing office， 因为不知道是不是别人丢了 key。 哎，你们俩好好笑啊！我觉得真的是，就是。 真的醉了， 在家可能看 Jeffrey Dahmer 看太多了，这种， 反正就是不知道，然后就是我们还在那儿侦查了半天，就很无语。 嗯， 啊，好吧，然后我觉得这个故事就很好的那个weave into 就是我的一个 update， 就是我马上那个要迎来我的 30th birthday。耶，就是30岁。我现在说实在的，非常内心非常平静。我就是 noticed 我很多的那个 changes over the year， 然后就觉得就很神奇。因为我以前就是可能20岁、24、25吧，甚至就是我过生日恨不得提前一个月，我就这件事情我就开始想，然后我就很激动，我想啊，我们要去哪玩，要吃什么，要穿什么，然后怎么着，就是要喊哪些朋友，然后就是怎么样，就是特别的很早就开始 plan 这件事情。然后我现在今天几号了，我就不甚至都不知道， 还一个星期， 对，还 one week。 然后我整个人就是非常平静，我就是完全就没有，就不会说特别期待就是我生日那一刻或什么的。我觉得然后就是以前会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目标吧，就一些 goals， 就是说比如说我在我生日之前我要比如说减肥10斤，或者我要什么完成什么什么事情。但我现在我就非常平静，我就觉得你的人生不是靠这一天来做一个刻度的，就哪怕过了这一天，你还是可以继续你的减肥，然后还是可以继续什么读书或者什么一些 goals。 然后就是我感觉整个 mindset 就特别那个特别 grandma。 然后我们就本来说要去那个 celebrate 我的 birthday， 因为以前通常都会去一些高级的餐厅啊，然后什么的，然后今年我就也订了这个餐厅嘛，但不是我订的，所以是一个 surprise to me。 然后我就一定要确认，我就说 are you sure we're going to enjoy the food 而不是 enjoy 那个 environment。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对，因为我已经过了，我觉得我已经过了那个为 environment 买单的那个，就是说我希望我吃的这个饭是真的好吃，而不是只是这个餐厅的比如说 vibe 特别好，或者什么特别好看，为了拍照什么的。然后我甚至就是很想在我生日当天吃火锅，然后吃就是那种我真正想吃的，就是 milk tea tasting， 就是各种 four different 口味。然后那个我特别好笑，是因为我老板的生日跟我差一周，就他不是一不止一周，差10天左右吧，但我们是同一个星座的。然后他刚过完生日，然后他也是 Asian， 但他是那种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嘛。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吃了 dry hot pot， 他说他特别的 happy。 他说 I had a dry hot pot for my birthday， 因为我感觉就是那个麻辣香锅嘛。 对， 然后我就特别的我就觉得特别 happy for her， 而且我完完全全能够体会，就是因为他比我大嘛，他已经30多岁了，然后就是这种心情，就是觉得我在我生日当天吃到我特别爱吃觉得很好吃的东西，我觉得这就已经足够了，就并没有说 oh I went to 比如说 Vegas， 或者 I went to 什么一个 beach 或者一个 resort， 就因为大家没有假你知道吗，就 everyone's working。 然后就是我就觉得很神奇吧，就是最近几年的一个变化。 就是你有没有记得，就是说去年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你今年30大寿，然后你说我们一起要去墨西哥城庆祝你的生日。 我就是 我现在我觉得可能上年纪，我觉得 traveling 本身其实也有点 stressful， 而且累， 就是我累，对，因为 traveling 就是首先我现在不是坐飞机有那个害怕 turbulence， 然后那个到了地方之后，我现在感觉是那种中年味吧，跟以前不一样了。就我以前20多岁的时候，我到一个地方，就是我也不知道那个食品安全、食物质量，就是我完全不知道，然后我就吃到我最饱为止，就吃到我完全吃不下去，然后就觉得特别好吃。然后哪怕我们当时去 club 什么的，就当时我们在 Chicago 什么，然后就喝酒，就是也不能说完完全全没有 hold back， 可能还是自己心里还是有个底线，但是还是会一直喝一直喝。但我现在我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是我现在去的话，我可能会，我现在出去旅游，我吃饭都不会吃到就是那种100%的饱，因为我很担心我胃会痛啊，或者 travel 的时候不舒服什么的，所以我会少吃两口，然后包括喝酒啊什么这些，我觉得我都会很注意，就真是老年人，就是又 sad 又，你知道吗？就是，所以 travel 这件事情本身，我觉得也有点 stressful。所以我在我生日的时候，我就想要 comfortable， 我就想要自己在家，然后吃点饭，然后就整个人开心，就一切都是 everything under control， 就这种感觉。 因为就是给听众朋友们讲一下，就是大概一周之前两周以前，西亚告诉我说哦，我们一起要去纽约，然后庆祝我30大寿，然后我还专门去看了火车票，准备就是说这周末去纽约去庆祝西西利亚生日然后结果这周再一聊，西西亚说我又不去了 因为我刚好其实有一个出差的机会，就因为我过去的两天和一段时间就比较忙，因为我们搞一个那种促销嘛，然后就其实有一个出差机会，就你想去可以去，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就我觉得出差其实特别累，因为你不是去玩，就是你还是要工作，而且你还要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工作，因为你在像我在家我就 work from home 啥的，就是哪怕我 work from 这个我现在这个 Seattle office， 我觉得都还挺轻松，但是在纽约就是你得真的去 office 然后工作，然后你回家之后就住酒店，然后就什么，就感觉挺累，而且他们是 three hours more， 我觉得他们 work， to be honest， 我觉得东海岸 work three hours more， 因为他们开始的早，就他们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还没有 work， 但是他们下班的时候可能我们也要下 班 了，就差不多对，然后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 work three more hours， 我其实一点都不后悔，我觉得我 made a great decision not going， 然后而且我当时 book，我本来想去嘛，然后我们那个 teammate 我就不点名了，反正就是那白人名字，然后一个女生然后就是那个就说啊，我们要 book 一些什么 dinner reservations together， 然后什么就相当于我到那儿白天跟他们一起 work， 晚上还要跟他们一起去 dinners， 我就觉得 too much， 我不想跟他们一起 dinners 然后我就觉得不去纽约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我尊重你的选择了，但主要就是我本来就希望能够就是去参与到你三十大寿的当天，现在我就不能够，只能 virtually 祝福你。 但是你的三十大寿我也没参与啊，我也是 virtually 祝福你。 也是啊，现在好难的感觉，就是 travel， 但是我今年已经去看你了，看你了一周。 对对对，哎呀，我觉得东西海岸现在就是 somehow 觉得还挺累疼的。 但是我们 西海岸还挺远的， 但是我们今年不是说圣诞节要一起去干个什么 travel？ 哦 ，yes yes， 我觉得我可以那个Palm Springs， 或者就是那种南边，知道就是那种比较暖和一点的地方，然后可以，我觉得 我 OK， 就找一个特别好的那种 Airbnb。 对，我觉得 Palm Springs 可以。然后哎，反正 anyways， 然后就是想说现在马上要到过生日，有点 grandma， 但是我还最近我觉得我还试图就是那种 hype myself up， 然后就觉得哦，我的 birthday 我要那个发照片然后什么的，然后就会有一些那种 ideas， 就是说我要什么怎么拍发一些照片什么之类。你生日你好像都没发照片吧，你的那个30岁生日。 我没有哎，而且我30岁当天 我都没有看到任何你的照片， 我是怎么过的我都不记得了， 天哪。 但是所以我想今天专门就是跟你说，就是我站在30岁的另一边今天跟你对话，作为一名智者 真是真厉害。我现在要你老板那个 I appreciate you Sherry， 因为你就是那种邀功语气，然后我就赶紧 jump in， 就是 I appreciate you sharing your life wisdom with me。 但感觉就是主要就是因为你可能身边已经有人已经三十，可能你是不是 mental 的已经 ready 了。 我不知道，我觉得很难讲，我觉得我没有 mentally ready， 我觉得我是 mentally numb， 我觉得我是 mentally 麻木。就是真的是这样，就是我觉得以前会有更多，包括我们节目也是，就是很多的表达欲，然后就是发生了一点小事想要跟别人讲或什么的。然后现在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东西都是那种压抑在心底，就是没有一个，就好像也不想那么说了。然后包括我觉得分享欲，就比如说以前过生日就拍那种好看的照片啊，然后就会修图，你知道每张图可能修半个小时一小时，就真的会花时间，然后就觉得哦，别人都在看我脸上有没有瑕疵，但其实 nobody cares， 你知道吗？然后现在就是渐渐明白了这个道理，就觉得我为什么要把我的一些 personal 的这些东西要跟一些我根本不熟的人或者就是就去分享，然后所以就会很懒，就是 mentally 越来越懒，就是想说的话也不说了，然后想要去跟朋友的这种联系也越来越少了，然后甚至哪怕就是你发个朋友圈 update， 然后都觉得哎呦我不发了吧，没必要，就不发了。但是我觉得这么做有一个不好的点，就是会有一少部分真正关心你或者关注你动态的人会就是跟你的联系越来越少。比如说我觉得我爸妈，就是因为我有时候会发 ins 什么的，我微信现在很少发，因为微信里面就是感觉杂的人特别多嘛，然后不想就是让他们看到一些动态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爸我妈或者你家里边的一些亲戚，什么像我表哥什么，我们以前都非常 close， 现在就感觉有点渐行渐远，包括一些国内的朋友没有 ins 的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我要重新立一个 flag， 也不是 flag， 就是一个小目标吧，就是说我以后要多发朋友圈，哪怕别人就是炸着我，就觉得哦，你看这个人天天在微信发一些有的没的什么的，那我也要发。就是我觉得会有一些真正想看的人还是会关注的，就是你不想看就别看嘛，你可以取关我，你可以那个害的 分组嘛， 对，你可以害的我的朋友圈或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是有必要保持一定的那种就是分享欲和沟通欲什么的。 哎，你说的好好啊，我突然就觉得真的豁然开朗，因为我也有一样的问题，尤其是跟国内的朋友还有我的亲戚朋友们，就比方说什么表哥表姐啊什么这些，就是感觉就是尤其是这几年就是疫情不能够回国，然后就是越渐行渐远。但其实也不是我想要跟他们，就是我是很关心他们对吧，但是就是但可能就是平时真的忘记跟他们沟通。但是如果能够就是朋友圈发发照片什么的，哎，好像还有能够保持联系，我觉得 是 很好的 一 个 契机。 我也就是 explore 一下。 我觉得我没有就是准备好三十不三十，因为我觉得我怎么说，就是我觉得二十岁就 late twenties 到后面确实是有一点点就是 exhausted，就也可能是最近像我们就是里外里耽误了三年宝贵的二十岁，因为就是新冠呀什么的，然后就是就会觉得整个人确实有一点就是 slow down， 然后整个不像以前那么的就是感觉朝气蓬勃的，然后特别的 passionate about different things， 然后所以我觉得可能是 mix， 是一个 mix， 就是年龄本身再加上外界的环境，就是新冠呀包括很多事情啊什么的，然后让我们感觉一下子成熟了。但是我觉得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心里还觉得我是一个小孩，就我不觉得我是能够那种独当一面的就是那种三十岁，但是我觉得从那个 mentally exhausted 的程度来看可能已经达到了三十岁。 而且我觉得可能我们以为别人三十岁独当一面其实也是想的一样，他们只是表现的是那个样，他其实心里面还是一个，大家都是一个可能是个小孩儿，对，反正至少我是什么感觉。 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二十八岁吧，甚至都 before 30，或者就是我就觉得这些人就已经 figured everything out， 就 figure shit out。 然后而且我小时候那种在高中或者什么大学就有那种实习老师什么的，就是那种现在想想其实他们也是就是可能才师范毕业，就大学毕业或者研究生毕业，也就是late twenties 的这个年纪， 然后我当时看到他们就穿的也特别好看，然后又很年轻，就是既保留了年轻人的活力，然后又有知识有文化，然后就是那种青年教师，我就觉得哇，我就好羡慕这种生活，就跟以前初中高中特别羡慕大学生的生活似的，就觉得他们特别好，他们的校园生活特别的丰富多彩，他们还可以谈恋爱什么的，就包括我现在，就我以前对三十岁的想象，我就觉得可能已经这个人生是一个特别丰富的样貌了，就是比如说我的家人朋友然后工作，就是你的生活的面是打得非常开的，因为我们在小的时候比如说就是只是考虑上学嘛，读书就是很多东西没有 fully explore， 然后我们刚进入职场的时候就是有很多工作本身的，比如说要什么就是 ramp up 学习很多，然后换工作，然后找方向，包括我们在美国还有很多身份问题，就是所以我当时就觉得三十岁肯定很多东西都 figure out， 然后你的生活的那个层次是非常丰富的。但我现在到三十岁，我发现其实丰富不丰富真的看你自己，就是客观来说它并不会丰富，甚至还萎缩了，因为你的那个年轻的时候很多 dreams 就到逼近三十岁有一点点那个枯萎，你知道吧，就是如果你不去继续 pursue 很多东西的话，其实生活本身 offer 你的东西我认为到中年可能会越来越少了，因为你年轻的时候可能会说哦，我以后还可以去做这个公关，我以后还可以做广告，我以后可以干嘛干嘛，哦，我可以去这儿做个实习，我可以到那儿去怎么怎么着，就是你知道你还是有一些那个 hopes 各种东西，然后到中年其实一切东西都也不是中年，我觉得我 refer 30 as 中年会就是有一些那个 negative feedback， 就是我觉得你的生活步入了一个轨道之后，然后你的那个其实你的层次没有那么丰富，然后所谓你想象的那种丰富其实是应该是你自己给自己找的，比如说啊，我现在去学个画画，然后我要跟我的朋友主动保持联系，因为大家都很忙，没有人就是没有一个 natural 的 community， 就是你要主动跟他们保持联系，然后或者我要怎么样跟我的家人怎么怎么样，就很多事情其实是你要自己去用心去做的。 天哪，就是你在讲的时候我就是头脑里面就是怎么说呢，就特别太多的想法了，对，就是 对，我就是那个哎，不知道有没有表达清楚，因为我们现在中文也就是退化的比较厉害然后我们那天就是我不是看那个小红书上有那个北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三个北大学姐，然后从他们那个宿舍到现在的变化，之前有一个十年变化，然后他们现在讲的，他们最近有一个话题就是他们中年的一些生活和心态吧那种。然后我看了那个，因为我今年马上过完生日也三十嘛，但是我看完之后，我觉得他们跟我们可能也就几岁的年龄差，其实没有差那么多，但是我觉得我的生活跟他们生活其实差的挺远的，因为首先他们可能都有孩子，然后在国内工作，然后就是有家庭，就是很多东西差的挺多。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每个人的那个三十岁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还是个人有个人的那个有个人的那个生活的方式吧。 对，然后我现在站在三十一岁然后回望三十岁然后我的想法就是我就是我就发现就是没有办法跟别人进行对比，然后而且我已经接受了我不是那种大多数的那些人，然后我就是一个少数，然后我接受这一点以后我就很放松了，然后我就愿意就是说继续做我自己想所做的事情，跟别人很不一样，就比方就是说就是一个 smooth transition， 讲我现在最近比较想读 PhD 这件事情，就像我这个年纪然后别人在读 PhD 大家都会很反对，但我就觉得好像就是那个年纪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number， 然后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就是你自己想做什么事你就做什么事，你就这么这个感觉，就是你别人的那个轨道不一定适合自己， 就是因为你因为我们的这个轨道和别人轨道就不一样，比方说我们在美国求学，在美国工作啊什么这那，那跟大家别人的生活的那些经验就并不够套用在我们身上，而且我们的那些追求，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跟别人喜欢的不一样，要不然为什么我们就是在做这些东西，别人根本就是跟我们不一样。反正我的意思就是想说，就是所以说我最近我自己比较喜欢就是我感觉我工作进入正轨了，然后再往上走，但是我又觉得哎，我又想再搞点幺蛾子啊，意思就是说我觉得我现在做的工作跟我喜欢做的东西还有点距离，然后我想再去读书，然后就是然后成为一个我喜欢的这个领域的专家，然后就是一个 pivot， 对，稍微一点点的 pivot， 但是还是在我们整个大领域里面，这是我的一个想法。然后我就天天跟家人 debate 呀，然后这那，但是我想想后面说也不是你的选择，就是你根本没有 stake 在里面，比方说我的父母，然后就是如果我去读书也是我自己花钱读书，也是我自己， 对啊， 你什么也不干，就是对我父母来说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我就发现我只是 inform 别人我想做这件事情，然后还是自己做决定，就这样的 哦，我觉得特别好。那你跟你家人商量之后他们有反对或什么的吗？也没有吧。 也没有，但是因为我爸妈尤其是我妈就是有传统的想法，就说啊，天哪，读书好，就是你 advance yourself， 然后我就觉得就很好笑。然后 我觉得也是，我觉得我爸妈肯定如果我说我要去读书他们肯定会支持我去那个读 PhD 什么，他们应该巴不得我现在赶紧去读一个 PhD。 他们就反正我爸妈说好，哎，你好老啊去读书，但我想说我不读书我也会变老啊，然后突然间他们没有话说你知道吗，然后比方就是说我想要一边工作，一边在兼职在读个书，他们说哦还可以这样哦，就是感觉就是对，就是我现在就说我没有 give up， 没有放弃我生活中任何东西，我唯一放弃就是说我把我平时看电视然后这种什么看小红书的时间去学习了，然后我妈妈突然间支持了，她能把这 些看懂以后，我觉得特别好，我那个，而且我觉得特别棒，我就完全支持你，因为我觉得就是工作本身还挺那种就是怎么说是一个循环吧，就是这很多东西就是其实挺 repetitive， 然后有的时候觉得很无聊，但我觉得你能够学习就是你真正找到一个感兴趣的领域，然后你去深入的学习，我觉得这个就任何时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哪怕它不能 apply 到你的工作中，这个从你一辈子人生的角度来说都是值得的，就是我觉得这个 interesting， 然后我去学了更多，但是只不过我们现在因为大家都得生活，都是普通人，要站在一个就是相对世俗功利的角度来考虑，就是说我学的东西能够 apply 到我的工作中，那就是 100% 就特别的好。然后我觉得如果你有这个想法，并且你觉得这个学的东西我之后能用上，那我觉得就巨好，就是真的就没有什么理由不去 pursue，就确实可能会牺牲一些时间什么，但我觉得你可以就是 take your time， 就比如说你每学期选课呀什么的，我不知道可能也会有一些 flexibility， 因为我之前也周围有人就是觉得哦，感觉一下 overwhelmed， 然后这一个学期就不上课了，就停一个学期，然后下个学期再开始上什么的，我觉得很多美国人都这样，就他们还挺那种还懂怎么挺懂得怎么 pace， 就是 pace themselves， 然后最后也都能拿到就是 degree 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的。我现在就是特别的羡慕，我觉得你有一个特别感兴趣的领域，而且呢真的能够跟你的工作产生关系，我觉得还挺好的。 有点点就是 cutting edge 了，老实讲就是比较前沿的一个想法，但是我觉得前沿不是更好吗？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人的 career 是可以很长的，就很多人就想很早退休，就是我其实也现在打脸啊，就是我因为回去听我们两年前的 podcast， 然后我一直说我要早早退休，四十岁之前退休其实是可以，但是我现在三十岁以后我想通了，三十岁到三十一岁期间我想通了，我决定我要就是 lifetime learner， 我就要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直到我死，就是 天哪，那我不想耶 但是我但是我要讲点，就是工作它其实是有两种工作，一个就是你为钱工作，但是你为兴趣工作，就是你为钱工作的时候，就是你害怕被炒，害怕就是工作中这 politics， 这才会让你很不舒服。你是为兴趣工作之后，就是不是为钱，就是你随便炒我，然后你想跟我穿小鞋，我根本就是我不跟问不理你，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就你是就是纯是自己就是爱好。哎，那时候你就可以自己为自己工作嘛，就是你就是可以相当于是 volunteer， 那你能挣到钱更好，不挣到钱也无所谓，我就换工作也无所谓，因为我根本不在乎，所以我觉得， 对， 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我愿意做一个 lifetime working。 我同意，就是我觉得 lifetime 应该有点事儿干，就是可能不论是去上班，还是做志愿者，还是做慈善，还是干嘛的。我那天还在想说，我说我最想干什么，我说我就是特别想开一个奶茶店，或者开一个面包店，就有一个自己那种小店，就感觉很有踏实感。所以我觉得可能不是非得要在 corporate， 就是要干，比如说干到60岁那种的。我觉得可能是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就还是要想一想。因为我以前就是20岁的时候可能接触不到就是特别高 level 的，比如 director 啊或什么比我高好多的人，我不知道他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嘛。然后感觉他们看起来一个个都挺光鲜亮丽的，然后觉得哦特别羡慕这种生活，就这种女强人也好啊什么的，就是特别厉害。但是我现在真正接触到这些人之后，我发现他们的生活真的是 high pressure， 而且是那种就是强度还蛮大的，就他们并不是完全不工作了，就是相反他们可能工作的还挺认真挺卷的，而且他们要对很多的 business decisions 负责，就比如说这个产生了一个什么后果，然后就你知道就他们要背很多东西在身上。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相比于就是我要一直 promotion 然后可能每2年3年下一个 level 然后一直往上走这种线性的这种方式，我觉得我可能更想要知道一些 alternative， 就是我怎么能更开心。比如说我现在的岗位不是我100%那么喜欢的，那我是不是可以去换一个公司同样的岗位，然后做一些别的事情，或者是我像 QP 说的，比如我对这个领域比较感兴趣，我可以去读个书或什么。就是我觉得我会花更多时间想这些东西，而不是我要每2-3年 promote， 因为我觉得你一直往上做，他那个工作量和你那个压力是一直在增加的。 而且就是我觉得到一定程度以后可能就会觉得差不多了，就比方就是说，比方说我想再往上走一个到普瑞斯坡的程度然后把我的副字去掉那我可能觉得这时候你就随便就无所谓了，我就不一定非要到 senior 什么的 VP 啊什么，这都无所谓 GM 真的没有必要。对，我 就是说你心里有一个那个大概的， 有一个大概的东西，就是你想到一定程度上那你就可以随便换嘛，可以parallel moving 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你也可以自己做一些 consulting 啊。其实自己做 consulting 也很累，说白了，但是所以我很多的同事他根本就不在意的，他就是来挣钱，你想把他就是裁了他也可以裁掉，他也不在乎。有些人就来 part time， 然后就一边挣着钱认识点人，像我就看得很开，我就愿意跟这种同事做朋友，因为他们不是来认真工作，他们就是来生活的。然后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我同意你一点，就是我其实也不想在 corporate， 我就最终目标，然后其实我也想就是开个什么店，然后我之前想过开什么那个 bed and breakfast， 然后呢后面我又想说自己开一个那个类似于书店吧，书店 coffee shop bakery， 然后 experience、 哦、我也想开，哎，我俩可以一起开 对，然后我还想就是说那里面还搞些什么那 painting 啊，然后就是那个 session 什么 mental health session， 就是什么、 oh. 就是 writing， 就是其实我其实觉得 有一些 workshops，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你最好就是你能够来这住一晚或住几天，然后就是经常有点像 cult， 就是你来以后我们就是整个一个 experience， 当然你可以自己出去玩， 有点 cultish to be honest 但我就是觉得就是针对于 mental health， 你也可以来就是半天，然后就是 mental health day， 说白了就是你可以 focus， 就是没有屏幕，看看书，喝喝茶，吃吃东西，然后做一些有趣的人和人的交流这样的。 哦，我觉得挺好的耶，我觉得我们应该搞， 我们那个私下聊一下，等以后那个有钱了可以开店，我觉得。那我觉得就是现在30岁，反正还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 uncertainties 吧，总体来说。就比如说你那个 PhD， 你也就是 embark on a new journey 什么的，然后我们也是，我包括我现在工作，我倒不至于说我会就是完全找不到工作或者什么的，但是你说我换一个更好的公司，我有多大信心，我也不好说。就是我的工作什么，因为很多的工作也是那个 job to job 嘛，就是也不是特别 transferable。然后我就觉得，总体来说30岁还是有很多的 issues。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哎，真的是一个刻度吧，就是一个年龄，真的是一个数字，就是它并不能衡量你的很多的，它不是一个那种 completion， 就是一个终点的那种感觉，它还是一个 ongoing 的这些。 哎，但是我跟你说，就是我现在我又再次站在31岁看30岁，啊。然后我又觉得，就是我最近突然觉得三十岁就是 early thirties 这个人很 hot， 就是他是有一种就是有20岁的那种 physique， 同时还有30岁的那种从容，就是那种自信，就是他并不是咄咄逼人的自信，而就是很就是 self content， 然后就是那种就感觉就 挺好的， 就很 hot。你知道吧， 真的很好。我觉得我现在真的觉得 being comfortable 真的是我觉得30岁一个算是一个标志吧，就是我觉得大家找，就是比如说我以前我会省钱然后去比如说飞什么 red eye 或者特别不好的那种座位的或者航空公司或什么的，我现在会愿意在我的 comfort 和我的 experience 上面花钱，比如说可能会找一个更好的酒店或者一个更好的航班，然后可能就是稍微贵一点，因为我知道我也不会，我也不是那种，因为以前就是穷嘛，没有那个钱，然后就会把钱花在比如说买一些便宜的衣服呀、首饰呀、包啊。我现在完全，我现在还会买，但是我同时会知道，就是其实我是需要一些让我舒服的、更加舒服的东西，而不是为了让别人看我觉得我漂亮或什么的。包括工作也是，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干的怎么样，其实真的只有你自己知道，就是没有必要为了别人的目光而活。我觉得30岁还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做到了这一点，因为以前其实所谓的发朋友圈啊或者什么，也是为了让别人说，哦，你看他今天在一个特别好的蛋糕店或者特别好的餐厅吃饭了，就是一个像是一个就是有一点还是带点虚荣吧，就是说希望别人注意到我的生活是特别好的，但我觉得我现在没有这个需求了，就是我不需要别人 approve 我的 life， 我觉得还挺是一个成长。 而且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你是真有钱了，所以你也不会在乎别人的看法。 也没有什么钱，但是我觉得我特别，而且我觉得会 allow 那种 different path 和 different choices。我觉得其实我们以前就有能够做到这些，但是我觉得现在是那种，有点那种反向的，就比如说周围很多人会，比如有钱了就要去买房，然后就可能搬到郊区去住了，然后可能我会觉得，我还是想一直住公寓或者住在一个比较方便的地方，就是如果我没钱我就先不买房，我可以一直租公寓住，我觉得我能够接受这种 lifestyle， 就是我觉得就会那个更那包就更延展开，可能就是很多人觉得到年纪了应该结婚生孩子什么的，那 obviously 我们现在30、31也没有结婚生孩子，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就可能比较内化了，但是一些其他的那种 choices， 我觉得像我以前我觉得可能，哦，他都30了还自就是租公寓住就感觉特别 low 或什么的，但我觉得我现在不会扎着别人，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是别人的 lifestyle。 对，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不能过对我们自己过度苛刻，因为就是时代会变化，就是比方说我们父母那个年纪，他们的确25岁能够付得起，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真的就房价就是付不起，就是我们同等的这个年龄人都是一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还是就是会变化。我觉得就是30岁唯一不能放弃就是说你还是要 skin care， 哎，你还是要在乎自己的外表，但是呢你同时也会在乎自己的内心。 我觉得我们节目从始至终就是告诉大家一定要在乎自己的外表。 对，我就觉得就是关键就是你，我觉得一个人垮不垮那就是看你这个你自己愿不愿意垮。假如就说我觉得其实你三十岁不是说你自己突然间就变大妈了，就看你自己愿不愿意变成大妈或者大叔。那我就是继续就是穿好的，然后就是精致，然后就是要健身什么的。哎，那你就是二十岁啊，就是你看出来还是就是那种。 不是，我告诉你，因为很多东西有的时候你需要自己给自己一个信心，就是你需要自己看到自己，然后说我还是这么好看，我还是这么的美，我值得。就是所以说你的那所谓的就是给你的外表花钱买什么护肤穿衣服，其实是为了给你自己一个怎么说 confidence kind of。 但是你也有人会 argue 说你的 confidence 应该 coming from within， 应该就是那种 mental。 但是我觉得 OK， 你告诉你有理，但是我觉得就是都需要注意吧。嗯 嗯，而且就是哎，说实话了，我觉得三十一岁的我唯一一个建议给朋友们就是说请护肤，好好护肤。我觉得这就是真的认真讲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的一件事情。 我们就是特别 real， 就特别 real。 对，你就防晒， 不像起来搞那些 bullshit， 就是各种 mental 的东西很重要。我那个我是从去年吧开始就是看 therapist， 然后做那种什么 meditation。 so far 我觉得说实话也就一般，但是我觉得可以还是要坚持。就我有时候做 meditation 会走神呀，或者就是比如说他让我呼吸，我可能就是我又想别的事情了，我又想那些让我 stress 的事情了。或者就是比如说我跟我 therapist 聊完之后，我感觉好像也就那样，就是也没有。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放在那儿大家都可以去尝试，然后都是那种 resources， 我觉得可以练练，然后可能时间长了就会能够掌握。 对，我觉得就是要内外兼顾， 内外兼修。 对对，就是 mental health therapist 也要看，然后呢就是医生也要看，同时也要就是护肤。也要穿得好看，也要做头发。 我真的觉得其实工作 create 了 90% 我们的 stress， 反正对我来说吧。我觉得可能别人会有一些不知道 other issues 什么，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觉得累了，就是停止工作，然后休假一天，瞬间然后喝 boba， 就 drink boba， 逛街， 然后对，逛街，然后花钱，然后买那个好看的衣服，一下就好了。 哎，我们这个价值观真的好棒。哎，就是花钱逛街消费吃饭做头发做指甲。然后 就是还是要让自己开心比较重要。 我们这个三十岁的这个价值观有没有？ 好好笑。 所以就是我刚才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内外兼修，然后就是要然后就让我想到一点，就是说，我们想要做网红的这个 desire。 你这个 transition 完全不 smooth。我们这中间是这样，因为我电脑卡了，我们中间有一个 break， 然后就是准备要接上最后一趴，然后我就跟 QP 说，哎，你来讲吧，因为你讲的比较好，你跟前面连一下。然后他就说好，我准备好了，然后特别 confidence， 然后说一个 transition， 前言不搭后语，我就是硬转。我真的觉得太好笑了。对，就是我们之前有聊过说，因为在小红书上或什么有时候刷到一些，包括我们也听一些别的 podcast 啥的，然后就觉得哦，还挺想要多花一些时间在就是在这件事情上的。但我们俩最大的阻碍就是特别懒，就感觉那个 execution 不够，感觉人家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吧去经营这件事情。 对，怎么说呢，就是看了别人的这些账号，然后觉得好像我们比他们更 talented，然后我们不做网红有点可惜。 我觉得我们在生活中其实挺逗的，但是就需要记录下这些 moments， 并且把他们 frame 成这些 post， 就是想想有点累，但是也我觉得可以尝试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毕竟一把年纪了，我感觉网红很多零零后什么的在那儿搞，然后就是人失败了也不怕，还可以继续去别的公司当实习生那种。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那个，我还行，我毕竟现在只是个经理，但是某叫什么普林斯坡，就是可能有一点点放不下身段，就如果比如说每个 post 只有五个 likes 之类的，到时候我可能会背地里买粉。 我有可能普林斯坡自己亲自买粉， 就觉得很好笑。但是我觉得我们刚刚30岁31岁在那 preach， 就是不要在意别人的目光，我觉得我们也要克服这个心理障碍了。 我们可以先小宇宙吧，然后跟大家开始就是沟通，然后看看 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把以前的节目发到小宇宙，这样可以让更多的新朋友发现我们，然后包括以前一直听的人可以留言或什么的，然后之后我们看情况可以我觉得可以开始搞一个 share 的一个什么小红书账号之类的。 非常好，非常同意，这个 actions sound great。 我觉得可以，我觉得 finally， 我真的，因为我其实日常的工作也是跟就是 marketing 然后这些 influencers 相关的，然后另外我平时工作当中投入大量的精力处理各种各样的 shit， 然后在我自己的事业上竟然就没有花时间经营我们自己的这些东西，我就觉得本末倒置。 好的，我可以尝试一下。 好的，到时候那个再请大家密切关注我们的什么节目信息栏，因为没有别的方式可以沟通。 过去五年都是对天祈祷，然后来托梦给我们。 托梦给我们的听众。好的，请大家那个准备夜里睡觉可能会有我们的托梦。我们这个真的就是相逢即是缘，网络一线牵。我们就是那个大数据的遗珠。好。好，那我们今天先这样。好，祝大家这周开心，拜拜。 好，拜拜。